是爱哭归远远，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稚气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归远远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。 想逃离，却越沉迷，而回忆。 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不曾远离， 寂寞寂寞的

他却是接手中握着线，你可知道这里有个身影正在偷看你，他连你的样子都没看清，甚至还不算认识你，他想告诉你他简单的小秘密。微风吹拂云淡天晴，风筝连着线，你可知道线的这边已经将我的心紧牵，我多想抛下莫名的胆怯冲向你面前，这天我等了他三年，我要告诉你我的思念，我辗转也难免，在枫叶就红了的三年前，我想陪着你走过秋天，踩着满地的落叶，不知你现在愿不这边已经将我的心紧牵，我多想抛下莫名的胆怯冲向你面前，这天我等了他三年，我要告诉你我的思念，我辗转也难免，在枫叶就红了的三年前，我想陪着你走过秋天，踩着满地的落叶，不知你现在远不远，我要告诉你我的思念，我辗转也难免，在枫叶就红了的三年前，我想陪着你走过秋天，踩着满地的落叶，不知你现在远。这是我时常在脑海里面浮现的画面，我贪心的想要再一次记住这瞬间，于是只傻傻的看着你又过了一天，月落无 在这一夜之间，却然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绝对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心中那道旧伤后流的血，哦哦哦，在心中百转折 服务是集众人之力，成细节之美。顶呱呱集团上市3周年之际，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，再创辉煌。贷款代办、知识产权、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，就找顶呱呱。电话52514000，上小顶网。 普及 7天999，香港七日自由行897元起，降价不降至，错过再等一年。北京市旅游委主办北京国际旅博会在6月17到18号国家会议中心举办，搜索北京 BITE 上官网注册得免费门票，关注微信赢取免费豪华游艇大奖，搜北京 BITE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吃完掉老陈酒以后，他会要老些想你三秒，第三秒就说出中国你去找你能给我一直像是说发人的很知道，人家知道的自己谁去谁不了，谁去了谁去了谁你说说的最拥抱才能有，摸不着你的口渴只不知道我第一夜借了老五空空一杯又烦恼，记得很久那时光，味道你当夜鸟，你离合他见面的老地方，因为他们无人接你的桥段，安度秒十九岁两首合唱，在春游想起吹鸟鸳鸯，你离去他走的一场半场，有人不当你可到的无聊，你为什么慢讲甜蜜的想象，爱情的电影跳到列车，你逃避到你说你迷惘，白色的爱的尴尬，简单很简单，幸福就是这样，好像它正在这地面积的方向，给夜间的故事来慢讲，慢慢讲，慢慢说着，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，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，可谁想秒当的是马甲，妈妈的脸就忘了多想我，想偷偷陪你一起看星星，一起看爸爸放映着的老电影，可谁的心在跳，可谁的脸在发烧，原来就留着我们俩傻傻模样， 的流，可是又连着发烧，原来这里就不用不了是啥模样。 下的夜晚，灯火已隔世般阑珊，昨天已经去得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，大风声虽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又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

子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亲爱的人，请你离开我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闭着眼睛，是你不是你，说不定还不一定，梦一样轻的禁忌，不敢用力呼吸，不敢太贪心，太伤心，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。 闪烁的午夜，以为这里有童话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们笑着说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永远是树立的正确答案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们哭着说，不会。什么解答？ 孤独的路灯在角落叹息，未来是怎样的啊？快乐的人群在舞池里摇，想忘记过去呀。青春像一只开启的阳台，周围是一片喧哗。抖落的烟灰，坦落的承诺，女孩她为何不说话？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们笑着说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永远是树立的正确答案。说不回头，不回头，不回头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青春不需要什么解答。 在午夜电台，天明就忘记了啊。快乐的孩子从身边跑过，他爱说什么样的话？青春像一扇打开的门，走出就回不去了。追逐的真爱，握紧的幸福，短暂的像落花。 笑着说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永远是树立的正确答案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们哭着说，不回头，不回头，不回头。 生的天间，风雨水会大酸，甜未够，甜你要设法转变。在差冰的天到底每天会新鲜，清香中心甜，期待你吃一片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。